来自于张清芳，发行了他的 DVD《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 DVD 收藏版831，8月31就是今天限量发行， 好棒哟！ 今天呢是8月31号星期三，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没有生日寿星，在这边呢也欢迎所有九月份的寿星朋友可以上网来留言，然后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那留言的方式呢，就是到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有九月份的生日寿星网志， 嗨， 给你留言。 飞碟随堂考， 今天这么性感的主持吗？ 飞碟随堂考出题的人是你的， 是不是吓到了？ 关诗敏、Sharon， 我的关诗敏要问什么问题？ 你看一看， 请问你知道 Sharon 第二张专辑名称是什么吗？你知道的话，他要送你可卸式的纸彩凝胶哟。 02-2363-9955。 十字路口，牵起我的手，突然让我不知所措。很久很久，你最爱捉弄我，最欺负我。原来只是掩饰你的害羞。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Never far away， 总是有好多话想说。说，请你看着我。 先跟我们说吧，先别说，你知道他的这张最新专辑名称吗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吗？ 知道，绽放 2.0。 你好棒啊！ 谢谢你，谢谢， 拜拜 谢谢哦，拜拜， 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关诗敏的《别说》，就收在他最新专辑《绽放 2.0》当中。Oh, baby，彩虹那么多颜色， 说了你研究不出色， 想追那么多选择， 你的味道是最独特， 因为有你的快乐 是微不足道的， 这世界都亮了。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就要就要住进你眼里心口。 情不翼而飞，一首静茹的歌，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 你在飞， 不过与他对望一回，地心引力在消退，身体像被气泡包围，你在飞，没翅膀也没所谓，无力早已经违背，只要他几句安慰，一点慈悲，旧情的后悔，从小的自卑，马上就不翼而飞。可是你也明白，游子下坠会有多粉碎，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一定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在堕落，爱情又 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一定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在堕落？爱情又给过你什么？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怀孕的时候，家人用老鞋针炖燕窝呵护我，热热的喝下燕窝，才知道爱可以如此温暖。传承四代的炖功法，让燕窝精华完整释放。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也用老鞋针炖燕窝，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中秋送礼，各式礼盒优惠中，现在就上老鞋针官网。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关诗敏。 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 嗨嗨嗨！ 12:13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的青春点点还是有青春期543哦。 还是我们今天应该要配合，就是这群人推出的影片，然后我们要开始狂放 MM 音乐教室。 你说放我们自己唱过的？ 对啊。 但我觉得大家当然觉得他们吧。英文歌直接唱中文词蛮酷的，他们拍影片可能也拍蛮认真的吧。 是啊， 就双效合一、 啊。 但如果单放我们迷人的歌声，可能有点不给力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我们之后在唱歌的时候，我们都要跳 MV 跟录影。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已经来不及了。这种事情就是先做就先做了嘛。 嗯，没有要比赛的意思啊。 可是你做出来的质跟量就是不好啊。 哦。因为我们不会拍片，我们也不会剪片，不会上字，不会打 光， 不会后制。 你想要学啊？我不行，我这样会爆雷。我想说，如果你想要学会上字的话，就是如果你有看 W 的话，里面有一个人，他有非常厉害的上字功能，强到爆。 你可不可以活在现实一点？我在跟你认真的讨论一些就是正就是很认真的事情，你在跟我讨论 W 剧情。 青春期5430223639955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昨天的心情、未来的心情、现在的心情、各式各样的心情跟秘密，好不好啊？ 你现在心情好吗？ 不许你说不好。 多爱我，当此刻我都这么把握，讨厌我，都别再说有多痛我，连我都不想真的拥有某个 天赋 真的无用，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接听大家的电话，不要让我们两个成为无用的人好吗？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的存在就是接听无用的大家的电话。 嗨 嗨 ，Hello， 马哥玛丽晚安。 Hello， 小刘哦， 没错， 小刘怎么了？ 想分享今天的心情。 你的心情怎么样？ 今天晚上跟教会的小组，然后聚会，然后吃了披萨。 感觉很好， 然后还有玩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就是一个动物，就是挪亚方舟，就是把一些动物啊放在一个那个 放在舟里面，放在船里面。 对对对，然后不能让它掉下来。结果我一放的话呢，这些动物就全部掉下来了，就最后输的人就是我。 QQQQ， 所以这个游戏是把动物做像叠叠乐那样，是不是？ 有点类似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桌游有一些蛮有趣，就除了原本的那个什么斗智类的或者卡牌类的，有一些是做的就是像这样，它可能就是有很多小动物，然后它是一个，它其实蛮精致的，就可能是真的是一艘船，然后你要放东西在上面。 对啊，我有跟你们说过，妈妈以前也是一个演员，跟小燕姐是同事， 好像有讲过。 对，你可以在酷狗上面打那个字就可以有她的照片。 你上次也有说过。 对对对对对。 拜拜喽，小刘。 晚安， 拜拜。 是每天都要第一个打进来的信念这样子。 好， 晚安。 拜拜。嗨，你好。 喂。 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 我是台北的 Eddie。 嗨 Eddie。 最近的心情还蛮不好的。 怎么了？ 就是很衰。 多衰啊，多衰，你说你说啊。 14号的时候我去花山附近，然后那里的人行道就是有一块地砖，很不平，结果我一脚踩下去，脚瞬间往右，然后扭到了。然后就扭到回来，当时瞬间就是脚马上回来，就是有点痛，可是继续走路。那结果这两个礼拜间，就是因为我没去看医生，这两个礼拜间就脚还是痛痛，想说怎么扭到之后还痛这么久。结果 上个礼拜五我去四号公园的时候，他那个车库前面的那个柏油路比较不平，大家车子都会经过， 对， 柏油路凹的压的有点有的地方比较凹陷， 嗯， 然后我踩下去的时候脚又瞬间往右， 嗯， 又再扭到第二次。 会常常扭到的人是不是不知道什么什么缺乏某一种维生素还是什么之类的、 啊、你说就容易脚软啊， 就容易在就是你的末端，然后容易吃萝卜干啊，脚容易扭到啊，手容易扭到啊，这样子。 嗯，而且这次扭到更夸张哦，就是我就是扭到之后，然后我右脚扭到之后，我左膝瞬间跪地， 嗯， 然后我就起来之后立马起来，然后赶快找一个地方坐着，然后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状况多夸张啊，就是旁边就有一个学生经过说，先生你还好吗？我说没事， 嗯， 然后说完没事之后的当下，就开始整个眼前就一片白，然后头就晕，看不到前面的东西， 嗯， 然后就呼吸很困难，然后心脏很不舒服，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 嗯， 就是双手会发抖啊，然后整个人都感觉很虚的那种感觉，然后等我过多久不知道，然后直到我恢复意识的时候，赶快用 map 地图看附近哪里有中医诊所，赶快去找中医， 嗯， 然后他就说我太虚了，没办法帮我针灸， 嗯， 对，而且我右脚好像去年二月也有扭到一次，所以我右脚至少扭到三次以上。 那不能针灸，他当下做了什么？ 他就给我那个就是湿的那种药膏叫我回去贴，他说你现在状况不能针， 嗯， 对啊，就是当下就是一婆一婆的，然后赶快去，就觉得最近很衰， 嗯哼哼哼哼，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件衰事是因为最近有在抓那个宝可梦嘛， 是， 对，然后就是我会跟我妈一起出去玩，对啊， 妈妈也一起在抓， 对啊，我就跟我妈一起出去玩，结果我妈等级很高，我妈已经22级了。 妈妈家里呀，啊，不掉， 这么厉害？ 对啊，我也吓到，因为我同学有的没这么高，就我妈已经 小看主妇的威力，好不好？ 对，然后就是我妈嘴巴上一直说一直很累，可是她玩的也很认真，等级也很高。然后因为我常跟她一起玩，所以就会有一种比较嘛。那假设我们遇到鸭嘴火龙，好不容易遇到鸭嘴火龙，我带她去，结果她抓到的是1228的鸭嘴火龙，我抓到只有95。 嗯嗯嗯，常常会这样子啊，就是一起去抓，可是一个人很高，另外一个很 为什么 同等级比他高欸？ 同一只不就是能力应该是一样的吗？ 不是同一，没，因为跟你的等级，然后还有我觉得跟运气有点关系吧，对吧、啊？ 运 气关系， 因为我等级比我妈高、欸， 对啊，运气关系应该蛮大的。 然后同一天哦，还有遇到就是好不容易出了一只，遇到一只CP1415的妙蛙花， 嗯， 结果我大概抓了有十多分钟，都还没抓见。我花了50颗黑色的球，50颗蓝色的球，50个没过，抓了十几分钟就是进不来。 100只都100次，然后他也没有跑走。 他至少进来50几次了， 哼， 就是没办法抓到， 没有办法。 我妈就说放弃了，放弃了。 嗯。 我就觉得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夸张，就是花了快100多颗球，而且都是黑色跟蓝色，然后就是进不来，抓了十几分钟，最后我就早放弃了。就我妈在旁边一直说无缘呐、啊，不要再抓了，无缘，一直念，然后把它放弃了。所以脚又扭到，然后抓宝又很傻眼，所以最近觉得运气不错。 希望你能接受，人衰起来就什么都是衰的命运。 的确是蛮衰的， 嗯， 而且脚扭伤，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好的话，就会很容易会一直在扭伤，一直在扭伤。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身体右半边的业障蛮重的，像我右肩，我骨折了也是右肩，骑车然后右肩骨折， 嗯， 然后走路右脚扭到，就右半边业障很重， 可能需要做一些你知道训练才行了。 了解了解 ，OK 啊， 晚安了 ，Eddie， 晚安喽，拜拜， 拜 拜。 02-23-63-9955。 这边有一个脚不再扭伤，常常做护踝四运动。 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做这个运动啊。第一个运动呢，就是用脚夹毛巾。你坐着坐姿，然后你可以用脚夹毛巾。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踝关节活动度运动。活动度就是你可以有点像在转你的脚踝一样，你可以先脚板往上翘，就是你只用脚跟着地，然后脚板往上翘。然后再来呢，就是反方向，就是你只有脚尖着地垫脚尖，这时候坐的时候。然后再来呢，是脚掌向内翻，就是一个像内八字这样子，内八，然后再来外八，脚掌向外翻，就这样。这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弓箭步，身体保持挺直，重心往前，然后前脚弓箭步，直到后脚脚跟有肌肉拉扯的酸痛感，维持15秒，每次做15下，每天做3次。再来是一个本体感觉运动，你可能需要一颗圆圆的球，就是用脚滚球，就在脚下踩一颗球，就是让你的脚，你要不会就是一踩不稳，你脚马上就翻了。 脚下踩一颗球，你说像大象马戏团在球上跑？ 不是，小小圆圆的球啊。 哦， 一样，你是坐着啊，你不可能就人踩在球上啊，因为你拔豆啊。再来就是单脚站立，就是如果你会做瑜伽的话，就是竖式这样子。 嗯哼， 好，四个运动，保护你的脚踝的运动，你现在在听圈的年点，你就可以一起做了。 离开你不会是一种噱头，我只是要一点呵护，还嫌太多，任何结果没有谁有把握，但请你让一条路让大家好走，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清楚世界冷漠，爱又怎样又怎样，他们就在你背后。看，你不懂就不用来说，你已经犯了多少的大过，你不懂就不用来说，我想我飞、yeah, yeah, 你不懂就保持沉默，你总是力气失踪，突然回头，就让一切失 久等了，邻家女神凯乐的第一首唱跳主打。 阳光的早晨，睁开眼就是快乐，好心情都亮了，搭配着音乐，刷牙可爱的过分，看镜子，刷眼神，笑得很认真，爱幻想浪漫情人，心情很认真，想我就踩着就等，心动要承认。 2016华语乐坛超级新人凯乐，久等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 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也有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张清芳《芳华盛宴》演唱会影音特辑，蓝光典藏版、DVD 收藏版，8月31日，《芳华再现》，Four Music。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嗨，你好。 喂 喂， 你是谁？ 我是起飞将军。 什么？ 我是起飞将军。 起飞将军你好。起飞将军， 哎，让你久等了。 心情好吗？ 还好。 你要说什么？ 就是今天是我们八年，就是开学第二天，然后因为我是七升八年级， 嘿嘿嘿， 然后有很多课老师都有换， 嗯， 然后我昨天遇最后一节课，那个是我记得是健康与体育， 嘿， 然后发现 体育， 对，就是健， 够台， 就是健教， 哈，哎，讲健康与体育是健教，不是体育课哦。 哪是体育课？就体育课怎么会健康与体育啊？ 那为什么要叫健康与体育？ 所以我就重复很困惑，害我讲成健康与体育。 体育，色色的。 哎，不好意思，那到底健康与体育在干嘛？ 就教一些有关健教那类的知识啊。 那你学到了什么？ 嗯，短学上没有什么特别有学到。 今天那一堂课讲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没有，因为第一堂课老师都在聊天。 聊什么？ 聊什么吗？就是问大家的名字，然后聊一些，我也忘了。 好，好。 这样你要怪老师还是要怪学生呢？ 嗯， 没有。 我 起飞将军，你是干嘛？你是真的要起飞了，是不是？你在呼呼呼，你是不是要起飞了？ 没有啊。 你们就。明明就一直在喘。 哦，因为我用被子盖着我嘴巴，所以那个气可能一直 吹到。你为什么用被子盖住你嘴巴、 啊？因为我爸妈在睡觉， 偷打电话。 哦，以前我没有印象，第一堂课除了班导师以外啦，就是我没有印象各科的导师还要一个一个认识学生欸，都直接来。 好硬。 哦，没有啦，我是觉得那个尖叫老师跟玛丽。有一点点像， 我不信， 我也不信，我也不信。 为什么？ 通常会这样讲的人，十个有八个都非常不像，更何况你说的法式有一点点像，那就是完全不像。 不然你告诉我，不然你告诉我你们那个学校的名字，还有健康，还有那个健教老师的名字，我现在马上 Google 他，可以找他的照片，好不好？ 接受台北市立接受活动， 这样不会给老师带来困扰吗？ 嗯，会 应该不会吧。反正可能他可能也不知道， 介绍国栋，然后嘞， 然后陈子君， 子是草字头吗？ 不是，是一个是一个子，还是一个一个子？忘记了， 一个一一个子， 福子的子啊， 就是一个一旁边一个停止的子，右边，左边都是、 哦、对，是字旁啊，那怎么会是一呢？我天啊！ 我不知道，我有点忘了。 哎、欸，其实也有哎、欸，你说右边是什么？右边是姓氏的氏哦、喔，还是右边是停止的止？ 右边是停止的止。 那个字到底是不是社会福祉的祉啊？ 应该是吧。好，陈子，然后嘞， 君一个土一个 平均的均， 对对对。 你刚刚说包什么？ 一个包，然后里面两横啊？ 那哪是？那个部首念包哦， 好像是吧？我记得 真的、啊， 等一下，先，我觉得有太多事情要查了，我就一个一个来，我一个一个来。 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那不就跟昨天一样吗？什么？你不知道那个字？ 面包。对，好， 你怎么考试考上来的？ 我来看看找不找到这个陈老师啊？ 对，你讲包，很想听包伟明的歌，哎，怎么会这样？ 你说像玛丽哦？ 对啊。 他长头发吗？不是， 嗯，没有很长， 没有很长，什么到腋下吗？ 目前找 不 到，不 是，就是 肩膀， 大概他绑马尾，然后大概马尾大概三四公分吧。 天哪，你有够会量的，你好棒！ 目前没有看到，哎，目前没有看到，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他，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那我不知道， 那你要好好上健康与体育哦。 一定， 那就每个星期三的凌晨就是你来跟我们报告你昨天最后一堂课学了什么的时间好吗？ 好啊， 好，让我们一起跟你上完这学期的健康与体育。 棒棒， 好， 拜拜。 好，谢谢马克良玛丽，拜 拜。 好，我现在要开始找包这个字了。 嗨，你好， 马克玛丽好， 晚安， 我是 Nicole。 你是 Nicole 啊？ 真的，他念包啊？你不知道那个是念包？ 哎呀， 我真不知道， 还说自己政大高材生哦，高知识分子。 包布啊，包啊，不好意思啊，你刚刚说 Nicole 是吧？ 对，我是 Nicole。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请说啊。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是我在新工作刚满一个月的一天。哇，对， 错了， 按错了。 好棒哟。 然后这个新工作的地方其实跟马克玛丽有一点关系。 我猜。 好。 什么广播电台哦？ 他说有一点关系，广播电台是很有关系 哦，有一点关系哦。姐妹淘那是很有关系。公司 电影公司 不是， 广告代理商 不是，没有到那么专业， 没有到那么专业。 你们来过的地方？ 我们来过配音室，也不是。我们两个同时去过吗？ 对。 你又吃饭哦？ 不是。很难插，还是我先讲。 那这个有关系是跟我们工作有关系，还是跟我们只是去过这件事情有关系？ 工作跟你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算是非常有关系的一个地方。 河岸留言哦？ 不是， 书店、啊、 出版社 书店金石堂哦？ 另外一个 成品。 对，成品书店。玛丽好厉害，就是我会想要到成品书店工作的原因，其实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 你倒很有诚意跟品味的店，是因为 我们又没有上排行榜。 对啊， 哭哭， 这个原因其实只是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说，哦，在这个地方环境工作很棒，然后就觉得。如果你们未来也会有类似的行程，可以招待你们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那也要撑到我们有办法再出第二本啊。对，你要 撑 下去啊。 而且不只是要撑到第二本，还要去你那一间的。 对啊，你在哪一间啊？ 活动哎， 我在桃园台贸店。 哦，因为我们之前去过桃园台贸。 对，然后其实那之后，其实因为我本身还有。在打工，就是本身还有其他工作，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有辞职，然后其实一直很想要应征成品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在上个月就是刚好很荣幸的应征到了那个工作，然后其实就有偷偷的询问过他们的人员，你们是因为其实台贸店没有开很久，你们是活动里面算人真的非常多的。 那当然， 真的，我就说我也在其中这样子。 我也 awesome， 就是我觉得我很怕你们觉得哦，其实桃园场跟台北场比起来就差很多。可是其 实听他们前辈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是很多人，真的算多，就是有算是被挤爆的意思这样子。 嗯嗯。 然后，因为其实有时候书还是会有库存， 嗯， 就可能架上还会有一本留给客人看， 嗯， 我就会把它偷偷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 你最棒了， 可以讲出来吗？ 你太棒了， 就是私底下狂做就好了。 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书店员工， 因为不是整天都在整理书架，所以我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是偷偷放下来，然后晚要下班的时候就会把它偷偷放回去这样子。 不用放回去，不用放回去。哎、欸，这样被发现你是会被骂的吗？ 哎、欸，其实 还好。你没有固定摆位吗？ 我没有固定。 哦。 所以是我一个小偏心。 所以他下班就会把证据收好，这样子。 对，我会把证据收好，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是自己喜欢的偶像，所以我要让他就是 我们是偶像啊，妈妈，我是妮可的偶像。 大概欧妈妈明天就会说， 不要在广播里面大吼大叫， 大吼大叫，妈妈都听到了，妈妈听得很仔细呢。 真的，真的很喜欢你们，然后我也相信你们其实好会出第二本书，或是玛丽，或是马克会再出一批，或是专辑。对， 所以你这个月在书店上班上得很快乐。 哎，转移话题，听众有没有发现？当吴玛丽遇到他不想要接，就是关于他话题，他不想讲的时候，他就会转移话题哦。好、哦，刚刚上一句大家有记得吗？好、哦，我们回复一下 ，Nico 说什么？他希望。我们还会有第二本书，或是他相信玛丽还会有新的 EP， 甚至专辑出现这样子。 好啦，你最棒，你想跳，你知道包布哟。 我知道玛丽可能不喜欢，是不想要谈，可是我真心这样希望。 要不然你久等了。 因为青春姐姐的粉丝真的是非常的庞大，所以。你们两个都要有这个信心，然后我也默默为你们加油。 谢谢，加油！ 不会，那你们期待你们之后还有新的作品，希望你们也可以再来诚品书店，会为你们诚心的服务。 我们一定会记得这个，然后会把这个 列入就是 必去 的单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好，那我一定会积极争取，只是服务你们，因为那是我的荣幸。 好的，好的，好的， 期待你们再次光临， 谢谢绿， 谢谢，拜拜， 拜拜， 真感动，你好棒。 话说在 App 上面 ，PP Lin 也说他也在诚意幼用品的书店，他在高雄店。 嗯，我们没有去到高雄，我们领土还没扩增到那边。 Yep。 之前是不是说那个，我就忘那个字怎么念，我永远记不得，就是日本很美那个叫鸠嘛鸟嘛屋书店， 呵呵呵， 不是要来台北开， 是是是， 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吧？ 我真害怕。 为什么？ 我真不想在书店里面看到群聚坐在地板上卿卿我我的一堆屁孩，我会崩溃。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 我就是觉得会有，我很害怕。 你说就是在这么设计的书店里面，有很多 设计感，然后书籍也选的都很好，然后他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里面有很大量的座位区，当然跟一楼有咖啡厅有关，可是座位区都是就是没有逾矩行为的啦，或者是在旁边在阅读的人，全部都是看起来是真的很乐在其中在逛书店的人。 嗯， 我真怕被屁孩占领。 Gonna stand there, watch me burn. But that's all.

继续打电话给我们，一点钟过后来接听大家电话。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 Trash 百忧解。 京东的轿车，金宝骑在炫耀，我向前奔跑，轻盈的像只猫，背脊力量拉扯美好画面。想着想未知力量拉着美好画面，我奋力抵抗弹簧片的弹性疲乏，僵持不下无法思考，关于这样的碰撞该怎么办才好，这样下去我会疯掉，所有快乐在伪装不该我的善良，无法接受我只想到的宝藏，的宝藏。 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带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失败难免会有，我选择高歌。 失败也高歌，这是我独有的权利，并非只是为了掌声。 9月6号，张芸京《失败的高歌》强势回归，浩尔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什么？在桃园复兴桥上演奏大提琴？ 张正杰的疯狂创意，美猴王朱露豪也来闹场。2016桃园艺术巡演，张正杰复兴区音乐会系列，9月3号下午5点，活动免费入场，欢迎您一起来桥上聆听音乐会，让桃园复兴桥荣耀再现。请洽02-2781-2306。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邻家女神凯乐，久等了全台签唱会，8月28下午3点，台南南方公园，5点半高雄汉神巨蛋百货，9月4号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详情请洽 Sony Music 官方网站。 我是梁文音。就爱点你与我同1:01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Yeah! App 上面又在讲 怎么了， 这群人爆红的新影片。 哼，你是说那个， 对啊，然后大家又要说 左 大家要说好像 MN 音乐教室，又说马克玛丽走得好前面等等等等的。 我们就是这样默默的走在前端。 唉，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念仙念仙，到底巴黎的草莓，巴黎草莓当初的创作源头是什么呢？ 镜子里面的我实在很糟糕。 有事吗？ 我只是要跟着唱而已。排骨好像平交道。 被别人欺负说话又没有人鸟。所以我决定去学跆拳道。 在10月份那场演唱会，我们两个简直就是 怎样 分道扬镳。 你要哎，你是娃娃组哦。 我就是想要大唱娃娃歌啊。有必要这么大声吗？ 辛苦了多年终于被他找到。他教我毕生绝活200招。 我觉得你当天会是糯米团组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疯狂的。他们前几天又释出了一支新影片，就是在车上，然后他们互相唱对方的歌，对嘴的感觉。嗨，你好。 喂。 你是谁？ 你好，我是小白。 小白小姐。 小白你好。 你好，那个我今天要讲一个，就是在不知道是社会人之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什么社会人之后？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跟他老公的感情就是很稳定，嗯，然后稳定到就是已经有点没有火花了这样。嗯，然后呢，他最近就遇到了一个男生。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嗯，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一刚开始就是也没有想说，就是想说只是玩一玩这样就好了，嗯，可是最近的女生就是有一点点 沦陷了， 晕船了 ，受不了了， 对，有点晕船了。然后呢，那个男生就是他，那男生也一直都不表态。然后我那朋友就是一直问我说，就是。你觉得我该主动问吗？还是说要等，要继续等那个男生？ 对， 他表态他要干嘛？ 对啊，你朋友不是已经已婚了吗？ 就是 他想要说，那个男的是要表态说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所以我要跟我老公离婚这样子哦。 就是他现在跟他老公的关系有点，就是分居的，他们现在是分居的状况 哦。所以他表态是要。反正就是要那个男的给他一个 之类的 未来吗？ 承诺你别说， 对之类的承诺之类的这样子。 嗯，但那个男生有家庭吗？ 没有， 男生没有。 那他们这样子， 他们各自几岁？各自几岁？ 男生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两个大概三十几岁。 哼， 对，然后差不多。 两个年龄相仿。 对。 小白的朋友本来婚姻就有问题了，已分居。 对。 然后在分居的时候遇到这个男同事，就擦枪走火打得火热。一开始只是觉得难得又拾起了恋爱的感觉，没有想到张爱玲说通往女人的心是阴道这件事， 脑筋动一动， 是真的， 对啊， 心就被俘虏走了， 讲讲讲讲。 所以马克，你觉得男生在想什么？ 男生就是想要打炮啊。 好吧，跟我的想法一样。 对啊。 那你觉得他们俩之间就是会有结果吗？ 不会。 这么笃定？ 当然不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圈外人嘛，我一个局外人，用一个很事不关己的态度，然后就是会觉得这样子发生的关系感觉起来，一般来说常理，我们用常态分布建构一个统计模型啊，可能大部分都不是有太好的结果，但说明当然你要说 有没有那个 对有没有那个万分之一的机会呢？如果你常常看电影啊，你常常看爱情小说啊，他们大部分就是写那个就是 outlier， 他们就写那个统计当中就比较你知道标准差三之外的东西，那当然也是会有的。但 你像 直觉来说，我就会觉得其实这样不好啊。你常理来看，如果这个男人真很爱他的话，那为什么不告诉他说其实我也很喜欢你，或是其实 我也默默在等你， 对，我在等你处理好你的婚姻关系， 你知道我在等 你吗？就如果这个男的真的是这么喜欢他，这么爱他的话，应该会有这样的表示，但是没有啊。 哦， 是不是？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Yep。 那你觉得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个人吗？ 不会。 所以你觉得他们如果两个人就这样子离婚了是好的吗？ 你说他们离婚好不好？这还是要回到他们的那个自己的相处，他们还有没有办法相处下去啊？如果都已经不能相处下去的话，那的确是没有必要硬撑着啊，对吧？他们有小孩吗？ 没有。 哦，嗯，对啊，那就轻松蛮多的啊。 也是。 对啊。 也是。 对。好吧，谢谢。 好的，小白，晚安。 嘿、hey, ，晚安， 拜拜。 Here we go。 啊！ 哈什么哈？哈什么哈？哎、欸，当天会不会变成斗殴大会？ 但是 就是哈什么哈什么？ 然后就听到娃娃魏如萱唱跆拳道，说哈，不想跟一起呵呵哈，有没有？ 最近我有点不喜欢听到看到好朋友这三个字，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也是有这种乱唱的。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他也不是我的女朋友， 好朋友什么朋友， 还是因为太过熟要这么熟。嘿，我们是有多好，还有我的好朋友，说 话就要说拜，不认识他吗？他又是我朋友， 管你是谁的朋友，什么电话号码？ 0023639955。只要打给我，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最近我有点不喜欢听到看到好朋友的三个字， 好朋友是好朋友，还是他真的是你的朋友？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他也不是我的女朋友。 好朋友就是可以一起出去玩的朋友。 H 那位男士，身穿狐狸还是什么黑白衣的男士？ 是浣熊， 请你克制。 不认 之前我也听说过，就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反正也是各自有外遇，然后最后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就是那一位太太跟他外遇的那个男性依旧是十分的恩爱与要好，他现在烦恼反而是那个男生想跟他结婚了，可是他才刚离开一段婚姻啊， 还不想要这么快又进去婚姻当中， 麻烦呢，困麻鲁呢，人生的烦恼好多呢。1:1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如轩， 青春期5430223639955， 我是诺如轩，我是他们两个人的， 不是魏米道啊， 我是他们两，魏米道是什么？魏米道是魏米道是谁？魏米道是谁？魏米道是谁？魏米道是谁？魏米道是谁？魏米道是谁？魏米道是谁？ 不准起哄，就是太多东西搞。 我觉得如果你是我高中老师，你会被我玩死。 我会在台上哭，我会在讲台上哭，然后就呜呜呜呜呜，然后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但我不相信，面对你之前可能再想一想，还是决定那么做。既然白天晚上都在养，干嘛憋得那么累？是要跟着节拍轻快，跟着默契和信赖，你笑得够的厉害，我知道这次不会有意外。 吹马听你，你把我 带， 往地下翻过来转过去。我加油，其实让世界知道，快来看上你，若你是自相好，我就当自尊宝，跟你当当当比吸引更重要。 歌曲呢，来自 Star Chain， 当当当，1:16，快来打电话跟我们当当当一下，0223639955。歌曲呢是来自 Queen 魏如云的《不科学公寓》，1:20，没有电话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持续这个星空飞行模式哦。 找不到就不算分开。 与机器人的作品。嗨，你好。 嗨。 嗨， 你是 玛丽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台北的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 嗨，我第一次打进来哦。哒哒哒哒 哒。新登场。 耶。 梦露你好，梦露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还是你觉得连放五首歌也受不了？ 我们放了连放五首哦， 嗯， 这么多哦。 对啊。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遇到变态的故事吗？ 哦，好啊。 因为其实前几天就想要打进来。 嗯嗯嗯。梦露你几岁啊？ 二十几。 二十几岁的梦露在哪里遇到变态？ 很多地方欸，大部分都是在大学的校园 附近。所以你是去运动吗？ 就是走在路上。有一次走在路上，然后迎面来就是有一个微胖的学生样的人。然后靠近的时候想说他会闪开，可是他就朝我胯下摸了一把。 哈？为什么要摸女生胯下？ 我不知道啊，我一开始以为他不是故意的。 然后呢？ 但是我后来又再遇到他一次， 哼， 就是在学校另一个地方， 哼， 他又摸了你一把， 对，然后那时候很生气，我气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哼， 他就迅速跑走了。 梦露，我们必须好好谈一谈，你电话不要挂，稍等我一下。 好， 1:25，太惊人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小时候放学回家，应该都有爸妈为你煮晚餐，陪你写功课，帮你洗衣服吧？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呢？我是梁文英。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陪读计划提供弱势家庭儿童免费课业辅导、品格教育与晚餐，帮助孩子走出阴霾，迎向阳光。请搜寻1919陪读计划。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是，马上回来。梦露，请说。你第二次又遇到他，他又往你胯下摸了一把。 没错，就跟上次差不多一样。 然后他迎面而来的时候，你就认得这个人了？ 没有，是他摸的时候我才认得。 那第二次呢？第二次你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吗？ 我好像对他怒吼了，然后他就跑走。 哼， 就这样。 这个真的很生气耶！这个 他看起来是像校内学生嘛？ 对啊，就是差不多学生都长那个样子吧。 然后刚好你走在校园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个路段那边就是没什么其他人，甚至根本没有人。 有人啊，就是一个便利商店的外面。 嗯，真的很愤怒哎、欸。 这个很愤怒，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在那个瞬间，然后想好你要怎么样 反击，或是制服他，或是 对，通常就是回过神来以后，就已经觉得我刚发生什 么 了？ 对啊，气死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嗯。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旁边一直有人靠过来，好像要拿我前面的书吧，所以我就一直往旁边闪。然后他又过来，我就再往旁边闪。后来我就转过去看到他，其实在就是 看你胸部 摸鸟鸟， 对，摸鸟鸟。 What？ 好可怕、啊！ 然后我就上去跟店员讲，然后那个店员就很冷静的说。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 就是他一直都在这里。 对，他好像常出现吧。 他不是书店摸鸟惯犯嘛？嗯， 对啊，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 真的 耶，书店也不理他，反而就说：“哦，是那个戴眼镜的那个男的吗？” 他说他们会处理啊，可是感觉好像 也没有怎么， 也没什么办法。 如果我遇到漏鸟的人、我是可以当下直接拍他吗？还是拍他我会怎么样吗？ 不会啊，拍他为什么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就很怕他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的什么权利，你不能乱拍我，拍不能拍，我不知道啊。我就想说我当下到底能不能拍，然后这个可以成为证据吗？这个证据是我可以， 这是收证啊，这可以吧，收证啊。对啊，这是公然猥亵，你是现行犯。 所以下一次如果看到有人露鸟鸟在书店， 你要拍起来吗？ 你就退个两步，然后把他的脸，就他全身都照进去， 然后再报警嘛， 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是太突发状况，所以我们可能平常，譬如说在睡前没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就是自己 演练一下， 脑海演练说，如果今天在某个地方突然遇到变态，我要怎么样做？然后你知道这种事情要演练久以后，这个跟防灾演习一样嘛， 就跟地震，我们想说啊，躲到桌子下面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当下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欸。 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做演练，所以今天梦露打电话进来以后，我们今天晚上回家，我们每一个听众，每一个人现在听到这一段的，我们等一下把眼睛闭上的时候，就来想一想，如果我碰到变态的话，我要怎么反应？ 不行啊！我如果迎面来有人突然这样摸我胯下一把，我真的是，我当下真的是会想要痛殴那个人，可是我怕我自己打不赢他。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个方式，就是比如大叫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是大叫，我会觉得让他觉得很 爽， 很乐，很爽。我如果追上去，如果他是学校的人，我追上去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得到，我可以查到你是什么样的人。那如果是在外头呢？他不是一个你会有固定要跑去你寝室的方向，跑去你什么的方向。 所以如果旁边有人的话，你应该要马上说：“先生，帮我抓住他。”或是或是 别人会理你吗？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 正义 热心的人。 对。好，这是情景一。然后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对不对？ 对， 就只能拿出你的自动伞，然后疯狂的打他头。 但是，依我们这么负面的，就会觉得我如果拿出伞，就是我觉得我要发泄我的愤怒，我要拿伞打你的头，然后伞要被他抢走，或他反过来又打我。 但是，好，虽然我不是， 你说照理说， 虽然我不是心理医师，但是通常会做这种举动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低自尊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回击你的，因为他们就是心中他们吃定了你们不会回击。但如果你们一回击，他们会完全的吓到，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就如果你做 profile 的话，大部分是这个样子的人。对，因为他们不是强暴犯或强奸犯，因为如果真的要对你用强的话，他不是 拖的，然后 对，他不是把你就是摸了一把就要赶快跑走，或者看到你有反应马上就就吓得逃走。他们其实就是很害怕的，很胆小如鼠，但是又想要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女生。对， 所以连梦露，你现在还是学生吗？ 不是的。 OK。梦露，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希望说出每一次的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富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十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六月至十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嘿，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 总让我们全面沦陷。张韶涵2016全新专辑，你沦陷了吗？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38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嗨，你好，你是谁呀？ 哎，马克，玛丽好， 三下智久啊， 对， 怎么了？ 我跟你讲，我要讲就是我这半个月来玩网络交友的心路历程、 哎、啊，这个我有兴趣，这个我有兴趣啊，说说说说。 哎呀，你今天反应好夸张浮夸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你说， 因为我今天被解放了。 真的假的？ 对，我今天不用坐在该死的控音台后面， 守在那边。 所以今天的节目特别好听，大家有发现吗？大家快点联署支持吴玛丽，每天 点你个屁股啦！你不要浪费时间。 吴玛丽现在还在沉浸在变态愤怒当中，她现在对我很不耐烦。好，你赶快说吧。 啊，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分了大概我单身大概一个多月嘛，然后 单身一个多月，嗯，啊，所以你跟你的那个女朋友分手啦、 啊？分手了，分手了，我提的。 哦、oh. ， 对，然后那个我就反正因为我是工作不沾锅，就是完全不沾任何工作认识的女生， 哈、 huh.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在这个前，在这个一这个原则之下，我就变成认识的女生很少， 哈、huh.。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不然就花钱来玩个网络交友很好。 为什么要花钱啊？这些有免费的啊。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啦，你听听看合不合理，就是因为我选了一个蛮贵的，就是叫派爱， 那 就是要用 Facebook 还有身份证还有手机验证的那种， 是， 所以先确保双方都是女生免费啦，男生要很多钱，然后他一个月，如果你是买一个月的话，大概一个月700-800，而且只有留言免费，然后可是你要跟他配对，你要点他赞那些什么的，那个都是有限制的，然后反正这半个多月呢，我就认识了一些女生。那因为我的资料我就写实话，我说收入没有写，没有据照实写以外，我其他都写实话。嗯。然后就还蛮多女生就是来互动的。嗯。可是就是都是怎么讲？反正好，我先跟你讲，第一个我见面的女生， 嗯， 她家里就见完面了以后，她来跟我讲，她那个家里状况很不好。 嗯，要钱。 她的。不是，没，他没有跟我这样，他只是出来吐露心声。 哦、oh. ， 对，因为他家里有三个癌末的病人。 哦、 然后他135要推他妈妈去牺牲的。 哈 哈哈。对对对，然后他舅舅就是也是癌末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他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然后家里也都是就是低收入户这样子。 啊、 对，然后他自己本身还领了那个精神障碍的那个证， 呵呵呵 那个证明，然后他还怕我不相信，他要拿出来给我看，他真的有，因为他是睡眠障碍，所以不是发疯突然会砍你的那种， 哈 哈，对，然后他就是属于脸还不错，然后体胖的那种这样， 嗯， 然后反正我们就聊一下，然后他有跟我讲，就是说他其实我说那你这样怎么活啊？因为也没有办法有正常工作，然后那个收入跟房租也。将将好打拼， 嗯， 他就说，嗯，就他有一些工具人呐、 啊，会送钱给他，然后 可能就是对，可能出来的时候，可是也没有大钱，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出来聊一下，或者去哪边，玩一玩，走一走，可能他可能说，那你帮我挡几包烟，或者拿个300-500、500-600这样，我听一个就觉得蛮心酸的，但是他是说他没有想要跟我就是拿钱的意思啦，对啊。但是我反正走之前，我还是 就很有礼貌的请他吃个饭喝个咖啡，对， 嗯嗯嗯， 对对对对，然后接了个吻，然后就走了， 还接了个吻啊，哇哦。 哦好， 哇 哇 哇，怎么这样，你打中我的心。 然后呢，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种人压力好大，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才出来喝个咖啡一个小时多吧， 嗯， 你知道他家里就疯狂来电话， 嗯， 就是那种就是看不到你，看不到他会死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嗯， 对，然后就这样，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女生真的是我连睡都怕，所以更不要说谈交往了。 嗯， 对。然后这是案例一。 嗯， 好，案例二很精彩。 一共有几个案例啊？ 大概三个吧。 我们来得及吗？我们是不是来不及？ 两分钟你可以讲几个？ 好， 两分钟应该讲 二怎么样？二怎么样？ 好，二很精彩。二的话就是我们那聊半天，我觉得这女生好眼熟，好眼熟，好像因为她自己加我，然后我觉得她好眼熟，好眼熟，哦，我的妈！嗯，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然后我就聊，那你住哪里？然后说，哦，我住永春，哦，嗯，哦，永春哪里？ 邻居啊， 哦，不是邻居。然后说，反正是住永春。然后我就说，那我就 OK 啊，有换那个 Facebook， 然后我就语音他。 好， 然后他就说他不能接。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家只有两个房间，他跟他两个姐姐同一间，所以不方便，嗯，晚上不方便。OK， 好。然后我就觉得看这个好像怪怪的， 嗯， 然后他问我说住哪，我说哦我住文山区，他说哦那很熟，他阿嬷之前在那边，然后我又忐忑了一下， 嗯， 然后他又我就说那你姐姐怎么样，他姐姐就还没有结婚，都大了两三岁这样， 嗯， 然后我又忐忑了一下， 嗯， 然后我就去翻我其中一个前女友的照片， 她是你前女友？ 不是，她是我前女友的亲妹妹。 哎，这个还真的蛮精彩的， 这个真的超精彩，而且我跟你讲，好险我提早发现，不然万一约出来，然后也干嘛，该干嘛的干嘛，带回家，姐妹动他 俩尾。之前交往的时候，你都没有印象你女朋友她妹长怎样？ 她所以她觉得就是面熟啊， 就是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过他们的家人，嗯，就我跟我那个前女友交往的时候是。他有跟我算是半同居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已经一个礼拜一三五都来，几乎来我家。可是因为他住他阿嬷家，他没有回家住，所以我也没有跟他们的家人打过照面。 嗯， 所以我就整个就是，哎呦，好险啊！你阿伟好险有提早，对吧？哎呀，惊得跟猴儿似的，好险呐，啊！ 嗯，嗯， 好险有发现，避免那个 姐妹洞好嗨哦。 对啊，姐妹洞。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啊，这好险！哎呦，我刚这个讲错，我们是换 LINE 不是换 Facebook， 因为换 Facebook 就会知道了。 呵呵呵， 对。 那三呢？ 三的话， 三只剩30秒， 30秒讲得完吗？开始，帅快！ 30秒讲不完的。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谢谢，拜拜， 拜拜喽， 拜拜。 失落什么？他之后可以再打再讲啊。 哦。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现英人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 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家长不再为子女升学烦恼。 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国际升学课程 有深度有广度， IGCSE IB 国际文凭双认证，直通海外一流大学， 五星级宿舍供各地学生住校学习独立，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行动力。 请洽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055-537-8899，国际升学请洽055-537-8899。 崔恕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饥乐， 尽管尽力而为还是无力挽回，只是 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 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昨天说到了胖子把米龙认成了鲁本，但米龙也没有拒绝，就假装开始聊天了。接下来两个人一开始没说话，米龙就主动问这个胖子说，诶，那你孩子还好吗？胖子就说什么他女儿没事啦，只是刚进新的幼稚园，每一次送女儿上学他都不肯让她走 啊。不过没关系，不要为我烦恼，因为齁，你自己的问题就很多了啊。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这个时候米龙深吸一口气，等他继续往下说，胖子就说啦， 是这样的，500太贵了啦，送我400好不好？不然你送我401，我就买600个。 480啦，480，如果你买1000个我就算你480。 你要知道现在市场上不景气，经济在衰退，昨天晚上的新闻还有人什么在垃圾桶找东西吃，如果你逼我，我不得不提高售价，奇怪，这个售价高于行情，我生意没有办法做。 不要担心，反正有三个人在垃圾桶找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开冰室嘛。胖子听完哈哈大笑， 嘿，他们说你很难搞，真的没有说错耶。 我哪有难搞，我就是跟你一样啊，努力挣钱糊口而已嘛。这个胖子呢在衬衫上抹掉手汗，又对他伸出了手说， 460啦，460我就买1000个。4601000个齁，还外加欠你一个人情，你明白的吗？鲁本，在我们这一行，人情不是比钱更有价值吗？ 最后一句话呢打动了米龙，他伸出手来跟对方握手成交。这辈子头一回有人欠他人情呢，虽然这个人以为他叫鲁本，但也没关系。吃完饭两个人争着付钱，米龙的胃里弥漫着一股暖意，他以1/10秒的速度赢了胖子，把皱巴巴的钞票塞进服务生手中。那天起呢，这就成了标准程序，米龙会在咖啡店找位子坐下，点好东西，然后呢随时留意进门的人，如果那个人眼光扫过各桌好像在找人一样的话，米龙就会立刻招手请对方过来坐。曾经有个浓眉秃头男对他说，我不想这个事情搞到上法院。我也不想啊，能够好好结束不是很棒吗？也曾经有个做过丰唇手术的浅金发女人说，记住哦，我是不值夜班的。你不值夜班那谁值啊？别人都要值，就你不必吗？也有曾经满口烂牙戴耳环的家伙说，那个Gabby 哦，叫我来给你回信啦。哼，如果他真的觉得抱歉， 他就亲自来道歉呢，找中间人干嘛？也曾经有个皮包骨的红发妹发出怨言说，我看你写的 email， 我以为你长得挺高的。我看你写的 email 也看不出来你这么挑啊，反正呢，米龙就是会跟很多人在那边拉迪赛就对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所有的对话都可以解决，他跟秃头男达成了庭外和解，跟风唇女同意每周值一次夜班，然后烂牙保证会请盖比打电话来道歉，然后红发妹跟米龙达成了共识，他们不适合在一起，一切都可以完美的结束。 为什么不适合在一起呢？为什么？ 我觉得交友见面，然后觉得其实我们好像跟 mail 里面聊的不一样，其实我们不适合，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喽。这很棒哎！ 你说第一次见面，其实就 发现 已经确定了很大部分的那个感觉。 对啊，原来我们不适合。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是跟我约了一次以后就没有第二次了？ 天哪，你是一次男吗？新称号，今天要入围写新危机啦！ 不要再乱写危机了，我有新认识的朋友，然后就查到我说， 我也有新认识的朋友说在危机上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对，就是说广播界沈玉玲这称号好威啊！然后 很加分哎、欸！ 然后那时候我还说哈哈哈哈是什么啊？是谁啊？然后他就传说这不是你吗？ 他没有，他们都会一副觉得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什么。 啊、 然后我看了之后才发现，然后有个朋友问我说：“你有下巴恐惧症？” 有口水恐惧症是真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西西孙盛熙的《不该不该永远永远都不要对吴玛丽提口水》这件事情。晚安咯，拜拜。 把你忘了，不再做假设，有多么值得让自己不快乐，被难过缠绕着，我也是过上这